那我真多谢您了，多谢您了。 谢谢您。 您 我姓庞， 哦， 叫我庞太监 啊， 庞大爷就行了。 啊，庞大爷， 我以为碰见同朝同弟了呢啊。 庞大爷啊，好好好。这个我问问您啊， 来来来来来，先往里走，往里走啊！ 哎，哎撤撤，来撤撤撤撤， 往里边里赶！ 哎， 我，哎，我们这车也有点坏了，明天啊天晴了，我们还得修修车。 哎， 这个 靠墙放，靠墙放。 大爷， 嗯， 我问问您， 嗯， 这个村子里怎么都是空房架子呀？嗯， 怪瘆得慌的。 这地方啊叫九里山， 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那地儿嘛， 不是一个地方， 是一地儿， 他那也叫九里山，这儿也叫九里山， 哎，同名不同地。 对，去年春天啊县衙门通知啊这儿要搬家， 哦， 要搬迁。 为什么要搬迁啊？ 改楼了。 后边啊是山，这头楼啊容易发生泥石流， 哦， 说有危险。这不到今年春节的时候啊，这村里人啊陆陆续续的就都搬走了。 那您呢？ 剩我没搬的呀。 哦， 也是故土难离呀。 哦，就为离不开这儿，哎，所以您就不搬了。 哎，可不是嘛。哎，我要上西屋收拾一下去啊，你们呀在这儿好好待着。 哎，得嘞，啊，谢谢您，谢谢您啊，谢谢您。 嗯， 嗯，哥哥， 怎么了，兄弟？ 我怎么觉得这屋里瘆得慌啊？这庞大爷有点奇怪啊，这 不是适合？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大一屋，就他一个人？ 对， 整个村子一个人影都见不着。 关键是你瞧，这房子都是架子，都瘆得慌啊！ 是。 再看他这好像这脸上也没血色儿，说话也是吧，跟聋了似的。 事的 啊，这玩意儿多害怕呀，啊！这，哎呦！ 你说都搬了，就他干嘛不搬呢？ 他离不开这块地儿。 肯定啊， 这庞大爷有影子吗？ 他不是个什么善茬，啊， 哎呦，这外头天可越来越黑啊，这雨可越下越大呀。 你别吓我，你别吓我呀， 啊，我都岔音了，吓得啊。 这 别处也没地儿住，只能住这儿了。 别，他不说去西屋收拾一下吗？ 啊， 估计一会儿啊是把咱安排在西屋住。 哎，反正别跟他住一屋，哎，反正咱们俩人还能作伴，哎，还好点啊。 对，你跟他住一屋，哎，这是好干活的了。来，老爷回来了。 嗯，你们两个还没休息啊？ 这不是， 您不说去西屋收拾收拾吗？ 等着您呢。 正好啊，我就是让你们， 嗯， 跟我走。 嗯。 我， 哎， 上西屋啊， 西屋住去，哎，好，听您， 走吧走吧走吧， 听您安排啊。 哎呦， 呵，哎呦，兄弟， 这 谢您了，大爷。 谢啥呀？ 这么新呐，啊，这房子这么好，啊，这家具陈设。 是不是？你看看这红木家具，西洋床。 哎， 这怎么回事？ 这一堂的啊，这是景德镇的瓷器吧？ 不是这个。这估计是他庞大爷给他儿子预备的婚房吧？ 新房 啊！ 哎呀，哎呀，这，哎呦，哎，这没吃东西，这我有点饿了。这外面这么大雨，咱俩有点 没吃东西。哎呦，哎，你们两个在外边走还没吃东西呢？ 是我们不很冒昧？您这儿有什么吃的吗？ 对不住，对不住啊！ 啊， 我想，哎，对了， 哎。 我这灶上啊还有两个烤红薯 哦。 你们吃吗？ 蛮好，哦，是不是？ 嗯， 挺好。我们倒不在乎粗粮。 那，啊，我给你们拿去啊。 好好好，谢谢大爷。 给你。 哎， 烤白薯。 好，这好。 我问问您啊。 哎， 这庞大爷，我们俩住这屋是您儿子跟儿媳妇的新房吧？ 啊，是吧？ 什么？说什么？ 啊， 新房 啊，是啊。别 回家吧，大爷。 哎，您 回屋睡觉去了。 您歇着啊。 各位看官，这老头干嘛还哭了呢？您别着急，接着往下听就知道了。 我说哥哥， 啊， 这刚才这事儿怎么？越听越瘆得慌啊！ 就怎么一问还哭了呀？ 你说这房子里都是新摆设、新陈设、新家具、新被窝。 你听， 啊， 是吧？ 你们房子有事？不是不是不是，刷锅的事。 刷锅是是是，刷锅。哎，这庞大爷这么晚还做饭呢？ 干嘛呢？ 咱们瞧瞧瞧瞧，我看看，我撩门帘啊，我看看。嗯，哎，这庞大爷洗什么东西呢？哎，洗的像蘑菇，正锅里煮呢。哎呀，嘿，哎，你别说，哎，这蘑菇香味还真浓。 你兄弟兄弟，你瞧你这点出去，我出去跟家管不完了吗？像这馋样的。 嗯， 兄弟， 哎， 回来了， 怎么了？拿来了吗？ 退抠 啊。 不舍得给，直说就得了呗。他说那蘑菇有毒，又不给咱吃， 有毒他干嘛煮啊？ 就是啊，这不哄小孩呢吗？ 你这是 什么人性啊？这叫 他能吃，咱们吃不了， 可不是吗？ 这叫什么事儿？ 算，让咱住一宿就算不错啊。得了，你不别争嘴了，别争嘴了啊。 得了， 住兄弟，不是你这肚子怎么样？我这饿的。实在是前腔贴后腔啊，睡不着啊！ 我这也咕噜咕噜直叫唤呢，这个 这怎么办呢？ 哎，要不然咱出去看看去，这外屋好像没动静。 这看看厨房里有没有 做得了，是不是剩点咱也能呼噜呼噜吃，挺热乎的，是不是？哎， 我出去看看，就出去看。 您出去看看，得嘞。 嘿，看见了吧？看见了吗？蘑菇汤。哎， 蘑菇汤，嘿，真香哎！ 哎，你喝吧。 哎呀，你说，刚这红薯吃着我还真有点噎得慌。哎呀，来，喝，您先喝。 好，不喝，兄弟，你喝。 我喝呀， 你喝。 那我不客气了， 你不客气。 我这还噎着了。哎呀，嘿。这野蘑菇山里的真好啊！ 我不爱喝吃这玩意儿，我不爱喝，都是你的，我不爱喝这玩意儿。 这甜不丝儿的，香乎乎的， 你是元宵汤了似的。 想起元宵汤来，这汤稠啊，还有股清香味儿 啊，是吗？ 哎呀， 不错， 真好喝。哎，哥，您来两口， 我不喝， 您来两口， 我不喝， 您不喝，您不喝，那我都喝了啊， 喝， 我都包圆了啊， 哎， 哎呀，呵。哎，这热热乎乎的，就点蘑菇，哎，还真是有点饱了啊！ 对， 反正凑合吧，住吧，哎， 睡觉吧， 睡觉。三个，哎呦，七个小矮人都来了， 做梦了吧，兄弟？ 哎呦， 行， 哎呀呀呀， 咱俩没事。 哎呦天哪！ 什么？ 哎，来了个戴红帽子的巨人，手里拿着狼牙棒呢。哎呦，他打我！哎呦，救命啊！ 兄弟， 救命！ 怎么回事，兄弟？中了邪了吧？庞大爷！庞大爷， 马峰，有好的马峰啊！哎 呀，有幻觉了，这怎么了，兄弟？ 啊， 兄弟，准备撞上什么了？庞大爷，庞大，干嘛呢？醒醒啊，庞大爷，你别蜷着了，醒醒啊，庞大爷，醒醒，还叫不起来了。庞大爷，哎呦，我不行，这屋里闹鬼。 列位，这丁洋啊，头一次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您想啊，那鬼屋里边弟弟已经一炸，这屋里庞大爷呵呵作笑，弄得丁洋快崩溃了。这冒雨赶路，骡子又不给劲，好不容易赶到了临安县衙门，林捕头跟他又冒雨赶回来了。林捕头进屋一看这情况，就说了一句话，给问题就定性了。什么话呢？您呐，接着往下听。 哎呦喂，这怎么跟吸了毒似的？